哇！呢条友有料到啊，一定要请佢做军师， 嗯、 就请咗佢落嚟做官。咁当时个官就唔系好大嘅，未起到丞相级数嘅，即系做住啲尚书咁样啦，做住官先。咁由佢嘅帮助之下咧，佢首先王猛首先咧一上任咧就要对付嗰啲豪强啊，即系对付嗰啲叫做底族嘅嗰啲贵族啦。因为当时嗰啲底族嘅贵族咧，个个都系即系。靴咁大个鼻嘅，因为自己有军功嘛，帮个皇帝开国啊，成咧个个都系咁噶啦。咁佢咧一上台就用铁腕方式咧，就要对付呢啲咁嘅豪强。咁咧就帮呢、這个前秦咧就奠定咗一个基础，就系咧嗰啲豪强犯咗法一样照拉。咁、 嗯、 其中有一个咧。 好嘢喎，依法辦事喎， 依法辦事 嗱， 其中咧佢最大 攞法治， 即系點講啊？打大老虎啦，正如而家嘅打大老虎 打貪啊， 係啦，打 拉超曬雙規先， 係啦。咁佢唔係雙規啊，佢係殺噶。當時係殺嘅，因為當時苻堅咧人仲未開始仁義嘅，係由佢開始殺人，殺到咁上下，佢覺得唔得啦， 即係手軟， 即係覺得咧要開始仁義啦。咁而家未開始仁義嘅，所以都仲係殺人嘅。係咁，佢咧第一個要對付嘅大老虎咧，當時咧。就係、是、叫強德， 嗯， 就姓強嘅，咁可能都係外族人啦咁佢咧就係強太后嘅親戚， 強弱個 強個強，佢係強太后嘅親戚嘅唔知係阿哥定係細佬嚟嘅，總之就係國舅爺嚟嘅。咁要強太后咧，就係佢嗰個叫做上一個皇帝，即係佢阿叔啊，苻堅嘅老婆啊。苻堅嘅老婆，咁嗰個苻即係嗰個苻生俾佢懟冧咗啫。苻堅係佢始終係佢阿叔嚟噶嘛，咁嗰啲人唔殺得噶嘛。即係佢有好多當時仲有好多嗰啲士族或者嗰啲叫做佢哋嗰個即係宗室啦。咁冇可能話殺曬噶嘛。咁呢個強德咧，當時係恃住佢係國舅嘅身份咧，梗係橫行無忌啊，梗係做埋啲好多陰質嘢啦。咁王猛咧就一定要打佢，咁。到當時咧，皇帝即係苻堅咧，曾經落過一個赦免令啊，即係赦免佢嘅。點知趕唔切，其實都可能唔係趕唔切嘅，可能王猛見到都唔撚睇啦，都梗係殺咗你先算啦。咁啊殺咗依個強德，咁啊變咗佢喺依班貴族面前咧更加仇視喎，啲人更加仇視佢喎，覺得喂我哋打江山翻嚟，你又冇出過力，而家你做高位，我哋反而要聽你點係嘛？咁佢王猛咧系继续用呢个手段， 梁振英嚟噶变咗， 系啊，铁腕手段对付呢班贵呢班宗室，但系苻坚支持佢，撑到底，好似去习近平咁，撑到底， 中央撑， 冇错啦，中央支持，表示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撑到尽，甚至乎仲要闹翻嗰啲宗室转头，呢个苻坚， 咁咧埋下埋下好多炸弹啊， 自自然然咧，所有人都服咗呢个王猛，因为咧皇帝信直情当佢系兄弟咁样嘅，信晒佢嘅，因为王猛年纪系大过苻坚少少嘅，系啦，大几岁咁上下啦吓，咁所以咧呢个王猛咧。佢係建立咗一個嗰個威嚴之後咧，亦都啲人開始服佢啦，因為覺得哇呢條友亦都好有料，咁亦都係令到秦國嗰個國勢啊兵力亦都不斷增強嘅，即係佢係打咗好好好嘅基礎嘅。咁變咗咧有咗呢個王猛加入咧，嗰個叫做咧成個秦國嗰係改變咗啦。咁佢咧又係廣邀嗰啲賢才啊。又行好多新政， 即系执好多新人翻嚟咯，执多啲劲人翻嚟。 系啦系啦，吸咗啲人才嚟做咧。咁咧， 其实即系虽然大家都净系 focus 喺三国啦，大部分嘅人就每个朝代做啲嘢，理论上都是一样嘅富国。 其实当时咧，佢系即系历史学家曾经将呢个王猛咧系比喻做诸葛亮辅助孔辅助呢个刘备，系啦，系比喻过咁嘅。而呢个曾经呢个叫做苻坚咧，佢嘅成就唔。甚至乎超越咗劉備，係一統咗中國北方嘅，係消滅咗幾個國家。當時其實 差唔多等於曹操咁噶啦喎。 係啦， 北方 冇錯啦，佢差唔多係嗰個成就係接近曹操或者高過曹操添，因為佢除咗油鹽之外，北方同埋西面。即系西凉嘅地方咧，系陇西系俾佢扫平晒嘅。佢系打到前秦最后嗰个版图系好大嘅。除咗北方系油盐之外，佢系最大嘅啦，成个地区。咁之后咧，头先讲过五公之乱啦，咁五公之乱佢其实都几复杂下嘅。到最后啦，佢 系又系开始行人证啊，就唔杀呢啲，呢啲其实系死罪嚟嘅，叛逆咧系一定系死罪嚟噶嘛， 系， 但系佢全部都唔杀， 咪最得闲到啦，软禁你唔杀都， 啊冇啊，继续俾佢做官啊， 所以就真系出事啊， 咁未系出事几日之后，仲有几单，单单都系咁样，单单都系咁， 单单系咁， 睇啊，镬镬都系咁嘅原来，咁咧佢咧到佢呢个叫做369年咧。咁咧，佢開始咧就想對付呢個叫做前燕啦，即係燕國啊。咁燕國咧，東面嘅燕國咧就係慕容家族開始嘅。咁由於咧，桓温當時北伐，其實有個即係再北伐嘅時候咧，其實應該係最後一次北伐啦。咁咧就攻打嘅燕國啊。咁燕國咧唔夠打，好大鑊啦。咁嗰陣時咧，有個皇帝咧，啱啱其實新皇帝上任啊，叫做慕容偉。咁啊，言字边一个伟大嘅位啦吓，慕容伟。咁慕容伟咧就派咗个特使咧去前秦，就希望苻坚出兵帮手。咁仲承诺咗，如果你帮手出兵，即系击退呢、這个桓温咧，我到会将苦卢之西嘅呢、這个苦卢关以西嘅地方，以西嘅地方咧就割让晒俾你秦国啦，咁讲。咁啊，苻坚计落喂有着数，咁啊，我派两万军队嚟啦，咁样。咁当时咧，呢、這个叫做咧，号东晋北伐军咧，号称有成十几二十万嘅。咁嗰个燕国咧就派咗50000军队出嚟，而呢个军队咧当时系由一个叫吴王啊，慕容垂。慕容垂咧就系当时嘅一个好出名嘅名将，亦都系文武全才嘅，文韬武略嘅，喺燕国里面咧嗰个地位亦都好高嘅。派咗呢个慕容垂亲自领兵啦，咁同埋苻坚嘅军队咧派咗20000军队出嚟夹击咧，终于真系打败咗呢个桓温。咁桓温当年58岁，其实咧喺当时嘅年纪嚟讲好老噶啦，因为你谂下啦，19岁开始做皇帝，14岁做大将军。咁佢58岁真係老到不得了㗎喇，佢都觉得自己就钉。咁所以呢就最后一击㗎喇，都俾呢两个联军，即係叫秦燕嘅联军呢就击退咗，打败咗佢。咁佢呢焗住要返归啦，冇办法啦，打唔赢。咁呢个呢苻坚呢其实都好多，即係都係好仁义嘅，因为呢打赢咗之后呢照计喂找数㗎嘛，要係咪，咁呢燕国呢嘅使者 找数 係啦。未走住，去咗两镬，咁苻坚唔好意思开口喎，即系当时你谂下几厚道呢个皇帝吓，哎呀唔好意思开口，问人哋啱啱打赢仗两个月，哎，不如等你自己讲啦，我唔好意思讲， 哎，咁啊惨啦， 咁人哋唔齐讲，嗰两个咧冇咗件事，到第三个啦，出事啦，第三个咧派咗个特使去咧，哇，嗰个讲咩啊？佢话咧，其实言语上面表达有问题嘅，那个不善辞令，第一个那个咧，那个 搬龙门咯， 嗰个士官咧讲错啊，我根本就唔系咁讲嘅，唉，嗰条捻样即系点讲歪曲咗我意思咁讲，唔认数，搬龙门，想走数，咁咧苻坚就好捻嬲啦，唔得，一怒之下咧，佢话要出兵抵冧佢，咁咧就派兵咧去攻呢个燕国咧，咁但系燕国咧。发生咗一单重大镬嘅事，呢单事咧系令到燕国间接令到燕国灭亡嘅。点解咧？当时呢个慕容垂咧喺国内，即系燕国里面咧系一个好有名望嘅人，差唔多嗰个叫做咧，俾人哋感觉系功高震主嘅，因为佢咧系一个慕容伟嘅阿叔嚟嘅，但系咧佢有个阿哥就叫做咧呢个咧， 唔记得咗名，出出 系出出嘅。啊，慕容，哎呀，全部都慕容啊， 好多慕容， 因为全部都是慕容，一时间醒起佢阿叔叫咩名啊？ 我当 X 先啦 ，X 先生， 佢哥系啦，佢阿哥咧，当时系太傅嚟嘅，咁咧连夹埋个太后咧，就想想对付佢，咁佢咧俾人迫害啦，好就冇办法之下咧，唯有走佬，咁个太后咧，即系个都系译音嚟嘅，叫可足云。云咧就系三点水个谷字啦，可足云啦，咁啊有啲名应该都系，因为咧鲜卑咧原来系冇文字嘅，佢咧只系有语言就冇文字， 变咗咧佢啲嘢咧，佢每嗰啲名啊姓氏咧，全部都系一种汉语嘅拼音嚟嘅，亦一个拼音啦吓，即系等于鬼佬咁啦吓。咁再简单讲少少咧，因为鲜卑人咧，其实就系有啲高加索种嘅。即系似啲白人啊、鬼佬咁样啊，皮肤特别白嘅。 高加索系啦，俄罗斯嗰边啊， 系高加索，即系总之，白人嗰只咧，白人都系要高加索噶嘛。咁佢咧系有高加索嘅人种嘅特质嘅，人咧特别高挑，特别白净，男女都好白嘅。所以咧，当时嘅嗰个叫做五胡嚟讲咧，鲜卑系最白嘅。所以咧喺晋朝啊，即系讲西晋嘅时候咧，初初有五胡乱华，未认真乱到灭亡之前咧，每个嗰啲叫做晋朝嘅嗰啲叫做高门大族咧，都系以拥有鲜卑族嘅奴婢为荣嘅。而且咧越多就代表你越有钱，因为咧鲜卑族奴婢系好值钱、好高价嘅。咁而且啲人咧特别靓，又白又靓啦吓，吓即系可能而家等于而家啲鬼妹十六岁啲鬼妹咁样啦吓，个个都高挑同埋靓啦。所以咧如果你系考究翻咧底族，可能系嗰个肤色或者嗰个样咧系比较接近汉人嘅，而苻坚可能系会觉得佢同汉人会近啲。咁而鲜卑同埋姜咧，应该系接近高加索，即系鬼啲嘅个样吓，即系而家以区分嚟讲啊，系比较鬼啲嘅、鬼佬啲嘅。咁咧，依个叫做慕容垂咧，俾人迫害咧，俾依两条俾佢阿哥同埋嗰个太后迫害，就只有逃亡嘅啫。 系 咁个逃亡咧去边度咧？ 慕容垂即系呢个即系打得呢、 這个吴王啊，即系当时呢个喺里边咧系啦，呢个系文武相传嘅吴王咧就。佢冇辦法，佢當時有只有三個地方逃啫，冇辦法逃出海嘅，因為東邊啊嘛，佢係渤海啊嘛。北邊咧就係悠然，咁佢冇可能逃去悠然噶，冇可能逃亡去嗰啲叫做蒙古，即係當時係蒙古草原啦，咁唔可能逃亡嗰度嘅。咁如果南邊咧，佢啱啱先打敗咗元軍， 係啊， 屌，咁你冇可能投降嘅，人哋實水懟冧你噶。咁唯有咧，唔係喎，同前秦有聯軍，曾經聯軍，大家都一次生兩次熟啦，係嘛？咁變咗咧，佢咧唯有咧就去前秦咧就投靠苻堅啦。咁啊，梗系帶埋曬啲子侄去啦，因為佢啲子侄都係叫做個個都係能征善戰嘅人嚟嘅，都係一個好強嘅隊伍嚟嘅。咁佢將佢啲的係全部 成隊扯曬過去，可以大公司即係獵頭式， 係啦，唔係佢係走佬，佢係俾人追殺噶啦。咁佢咧就成隊咧就扯 過去， 係啦，就成隊就扯咗去呢個叫做。 前秦， 咁苻坚咧一见到呢个慕容，一听到啊呢个慕容垂话要嚟投靠佢咧，哇开心到三晚瞓唔着，跟住咧仲要出去城外啊城郊嘅地方咧系接佢，仲要搭咗个台喎，咁当时咧叫做郊迎啊。即系咧喺郊外咧迎接咧，呢个仪式系一个最隆重。 咩郊咧？ 郊迎，郊外个郊。 郊外个郊。 系啦，郊迎。咁咧系一个最隆重嘅仪式，系皇帝亲自喺城外嘅城郊嘅地方咧搭一个台嚟接待你，系一个最高规格嘅接待啦吓。咁接完佢之后咧，全家都封晒做高官。這个咧叫冠军将军啊，封咗呢个慕容垂做冠军将军。咁喺呢个即係好重用佢咧，觉得咧啊，我得到你咧，就一定系点讲啊？将来打天下，一定系要同你噶啦。 最主要都系打烟啦， 系啦，即系同你夹粉打天下啦。将来吓，咁呢个咧，呢个慕容垂咧，亦都成为咗佢将来消灭燕国嘅众神。即系如果我哋以翻而家呢个狭隘嘅中国人咧，呢啲叫阉奸喎。 系啊， 喂，你带住个底族外族，即系打我哋自己鲜卑人，你咪即系阉奸啦。 佢系阉奸啦， 系啊，阉奸嚟。 大量嘅嗰边嘅情报啦。 系啦， 包括军事嘅情报， 佢仲要好好抽，好打得嗰个， 仲要打， 仲要系全国最好打嗰个吓，咁所以咧，佢系一个最出色嘅阉奸。嗱，咁佢去咗呢个叫做前，即系秦国之后咧，受到呢个皇帝嘅礼遇，皇帝对佢十分之好嘅，好到不得了，即系当佢系亲兄弟。咁自然而然咧。就会令到零嗰个亲兄弟咧就有不满啦， 系啊，唉，因为你兄弟定我系你兄弟， 冇错啦，你而家揽佢定揽我， 咁黃猛嗱，黃猛啊，梗係唔高興啦，因為黃猛當時咧 開頭咁受重用， 係啦， 而家你又多第二個契仔， 其實黃猛咧都係仲係仍然好受重用，但係有個問題啦，黃猛同佢分析就出係根據呢個準書，就話咧我哋嘅仇敵係鮮卑同埋姜， 嗯。 咁即係话呢汉人呢就唔係佢仇敌。所以我嘅推测呢就係、是、当时嘅底人呢就係同汉人嘅肤色或者嗰个容貌呢係比较接近嘅。 嗯。 而鲜卑同埋姜呢係应该係同嗰个叫做底同埋汉嘅嗰个样啊或者外貌嘅肤色呢应该有少少分别嘅。即係一眼就睇得出啦。佢哋应该就係属于高加索种、嗯、而底人呢同埋汉人都係属于蒙古种。 嗯、 即系蒙古种，因为三大种人啫吓，咁唔系高加索就系蒙古种人噶啦，咁佢系属于嗰种黄种人、蒙古种人咧，咁就提醒佢，鲜卑人始终都系我哋嘅仇敌，唔能够重用噶，佢而家落难咋，将来一有机会佢一定会反你噶，佢系叫大王唔好，佢一定要杀晒佢全家。佢嚟咁多杀咁多，因为你杀咗佢之后咧，燕国就冇人可以再同你作对噶啦。就算你要消灭佢咧，亦都冇人可以抵挡到。佢咁样分析俾呢个苻坚听。咁但系苻坚咧就坚持唔得，佢话点得啊？我哋而家系净系要即系国家要发展系嘛，要用人之制。 一太老， 点可以？点可以？喂，杀一个来头嘅人咧，系嘛嚟投降嘅，我哋点可以杀咧？我哋要对佢好好啊！ 有大爱喎、 啊，大爱左交啦，开始系啊。咁呢个绝对嗱，如果系讲咧，中国咧，如果有诺贝尔和平奖咧， 系啊， 前秦嘅苻坚咧就系、是、第一定排第一嘅啦， 同我妈妈一齐， 系咧，定系啦，因为佢咧以大爱闻名啊，佢唔单止咧对鲜卑人好，将来作反嘅匈奴人，作反嘅西凉人，全部佢都唔杀人，冇一个杀人。 整翻个诺贝尔和平奖颁翻俾历史人物， 系啊， 中史篇 啊，苻坚一定第一个攞， 西史就等阿亚历士班。 冇错啦，苻坚咧一定系攞诺贝尔和平奖喺个和平度，呢个系仁义，真系一个人君嚟嘅。但系咧人就人啦，妇人之仁嘅人。 嗯， 咁而家仲未浮现一啲问题，我哋一阵会慢慢讲俾大家听。咁呢个苻坚咧，佢到累积到一定嘅实力之后咧，就开始嘅计划要对付呢个燕国啦。咁对付呢个燕国。最好梗系一个熟悉燕国嘅燕奸带头啦，系嘛？咁所以咧就由一个燕奸慕容垂带兵，咁啊，梗系其实就唔系佢带兵嘅，系黄猛带兵做主帅，佢咧就做副帅，咁咧做监军，咁啊去出兵去攻打燕国啦。咁燕国当时啊号称400万大军，黄猛呢边咧只系派咗50000人去啫，点打？ 一对八 咯，一对八，一个打八个，叶问咁样，个个都要吓。如果唔系打唔赢，但系唔使，因为燕国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强弩之末。 嗯， 佢哋咧，首先慕容垂走咗之后咧，佢哋嗰个叫做民心咧，已经系有啲对皇帝不满嘅，因为一个国内咧最高民望、 啊、 最高民望嘅英雄出走咗，仲、 啊、 去咗你嘅投靠咗你敌国， 仲要打翻转头。 系啦，仲打翻转头，咁啊人民嘅心里面咧不禁要问：我哋国家做错啲乜嘢啊？ 我即系好多燕嗰啲兵、嗰啲将领都跟过黄垂， 冇错啦， 冇心机。 几乎所有嘅嗰啲叫做将军咧，都系以前佢嘅部下。 系啊， 咁你打起上嚟 想开波， 基本上唔系啊，你都唔够佢打，因为你嘅套路佢知道晒，佢又勇猛过你，系咪一个打九个真系？咁、所以咧系好短时间咧系400000已经系溃不成军啦，因为咧当时黄猛做咗个突袭，佢、初初对峙噶嘛，大家系嘛对峙嘅，黄猛咧派咗一队5000人嘅叫做咩啊偷袭队。游击队啊，就绕过一座山，绕过一座大山咧，去烧咗燕军嘅粮仓。 啊，打得多，打几多齐字？ 系啦， 都系搞粮草先， 一定系烧你嘅粮仓。 尤其是你兵少，人哋兵多，系冇咁多啦。 因为佢燕国有400000大军啊嘛，咁佢冇办法，你唯有派5000人咧烧咗个粮仓。 历史不停重复啊！ 当时嘅粮仓啊。个火系大到咧，烧到连京城啊，呢个燕国嘅京城叫邺城咧，都见到火光红红，个个人心惶惶嘅。咁所以咧，佢到跟手再派重兵去攻嘅时候咧，抵挡唔住啦。 嗯， 加上咧，里面咧亦都有燕奸开门。系。 你知道咧，煙間周圍都係噶嘛。係啊，咁亦都有煙間打開城門，突然間慕容偉見到屌，點解啲秦兵殺咗入嚟啊？原來已經係俾人哋即係已經俾人哋攻陷咗啦。咁所以咧。攻陷呢个叶城咧，系不费吹灰之力，亦都兵不血人嘅，冇杀过人，就咁冲入去，因为有人打开城门啊嘛。 系， 咁咧就捉咗即系将所有燕国嘅人捉晒啦吓，即系嗰个皇宫嘅人捉晒啦。咁当时咧，苻坚咧第一时间唔系去睇金银珠宝，系睇咩咧？睇本户口簿， 即系 户口名册，因为当时咧人系一个国家最重要嘅财产，因为人有生产力，有耕田，你耕田就有生产力，会生产到粮食啦嘛。所以咧，佢系第一时间攞燕国嘅户口簿一睇。 个年代始终有啲唔同，嗰、那个地大人少， 系啦，当时地大人少， 要人宁愿 去开垦。人去向，因为唔够人啊！当时啲军队加埋田噶嘛，有屯田制噶嘛。军队要打仗嘅时候就去打仗，唔打仗嘅时候就耕田噶嘛。咁所以咧，嗰、那个叫做最值钱嘅咧，就唔系里面啲金银珠宝或者皇宫金碧辉煌，而系本户口簿、户口名册。一睇燕国有10,000,000人口，而佢当时佢自己咧嗰、那个秦国咧系唔够200,000嘅。即系人口比佢多咗5倍嘅，注入咗1,000,000人口，佢就发达啦。佢觉得，因为咧有咗人口就可以变成强国啦。咁佢咧，消灭咗燕国之后咧，就变成一个强国，吞并咗埋佢嘅版图啦嘛，就变成当时嘅强国。咁但系燕国咧，因为佢本身咧，因为又头先讲咗咧，佢强咗好耐之后咧，官吏好腐败嘅。咁变咗咧。佢要处理嘅问题咧，除咗要占，即系要带领啲人之外咧，官亦都系一个问题，所以咧佢就派咗王猛咧就留喺叶城，就统率呢个六部嘅，因为当时燕国有六部嘅，咁佢呢个六部咧就交由呢个王猛去掌管，就佢就交代啦，如果啲官系得嘅话咧，即系啲官系好官咧就留任，唔得嘅咧就换咗佢，咁咧就不断要提拔，同埋咧。任何人识得四书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是第一步。 系识经嘅就请， 都做官都可以做官、啊嗯，即系当时嘅门槛系好低嘅，比起香港呢个叫做超级区议员低好多嘅。 香港系惨 啊！吓，你只要识得诗书礼易春秋就可以做官啦。咁当时咧亦都 应该要加民建联试下做官喎、 啊。系啊，或者嗰、那个叫做工联会啦。 系 啊，如果咪好难做官，或者叶刘咯，帮叶刘影印嗰啲咪可以做特首办咯。 系、 啊。嗱，咁佢咧处理几个棘手问题，但系咧当时佢喺宫里面咧掠到嘅珍宝咧，除咗金银珠宝同埋户口簿之外咧。仲发现咗一件稀世奇珍，呢件稀世奇珍咧就唔系一件物件嚟嘅，系一个人。 系 呢个人咧，系啦，就叫做叫做清河公主，系一个美女嚟嘅，靓到抌一声嘅不得了。一见到苻坚当时攻入去嘅时候，30几岁，梗系性欲最旺盛嘅时候噶嘛。见到呢个叫做清河公主咧，就第一时间立佢为妃。 系 就梗系带入去皇宫啦、但系啊，佢系买一送一啦， 买一送一， 因为咧清河公主身边仲有一个仲索嘅， 系， 但系嗰个唔系女人嚟嘅，嗰个系男人嚟， 佢细佬， 嗰个系佢细佬，叫做慕容冲， 系， 当时亦都系燕国里面咧数一数二嘅美男，即系晋书都系咁形容嘅，就话咧有龙阳之貌，就话佢咧好靓仔嘅个样啊，好靓靓到不得了啊！咁啊，呢个苻坚一见到就扯旗，两子弟一齐纳入去皇宫， 男又啱，女又啱。 所以咧，我当时我有预告啦，我上个星期出咗预告，男女通杀，大爱左交就系呢个苻坚啦。咁佢系男女通杀之余咧，系佢。史书考究咧，佢唔系一个双性恋者嚟嘅，佢冇搞过第二个男人嘅， 净 系搞呢个啫。因为呢个靓到冇办法啦，扯旗忍唔住，一定要食。 系咁都得， 系啦。咁咧， 好重口味。 呢个历史上咧，系真系一个好，即系点讲呢啲呢段嘅历史系好荒诞嘅。 系 咁咧，一个12岁，一个14岁。 嗯， 自从有咗呢两个之后咧，佢。唔杀任何一个燕国嘅贵族，所有鲜卑嘅贵族一个不杀，全部做晒官，全部搬晒入嚟呢个长安， 将佢哋全部搬晒去长安，喺长安落户，每一个都俾官职佢，即系嗰啲贵族啦吓。就算连呢个慕容伟啊都唔杀，仲俾佢做一个侯爵，封咗做侯爵，亦都系做官，有实权做官嘅嘢。系违反人，其实系违反人性嘅。咁当时有人话啦，佢系特别仁义啦，亦都有人话佢爱屋及乌，因为佢实在系好宠幸呢一对子弟嘅，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四岁，宠幸到咩程度呢？系三年咧，冇要过，冇召过其他妃嫔入去佢嘅龙床， 净系搞 呢两子弟，系晚晚都搞呢两子弟，玩咗三 P， 玩咗三年，由十二岁一个少年，俾佢游轮到十五岁，都仲系少年喎、啊。你谂下，喂，正常一个人佢系王子嚟噶嘛，身当时都系叫做咩啊？万千宠爱在一身噶啦，亦都系一个好一个即系点话过惯啲俘虏喝屁嘅生活啦。突然间做咗人哋嘅泄欲工具，做咗人哋嘅性奴隶，系咪？咁所以咧，对呢个慕容冲嘅人嗰个人生咧，系一个好大嘅污点嚟嘅。将来佢系会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嘅慕容冲。咁我哋就唔会再讲嘅。咁佢搞呢个两子弟咧，搞到咧成个长安城咧就唱一首童谣啊，叫做一痴服一红，双飞入子宫，双飞可能系起双飞嘅源头啦，我唔知系咪，定系赵飞燕 咁要考究下啦， 要考究下啦，唔知系赵飞燕开始起双飞啊，定系佢双飞，双飞即系双双。